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09，1月25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先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人民银行同埋香港金管局咧，喺寻日就宣布推出六项嘅措施。是说为了深化内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三联通三便利的。公布里面提到有六项，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双方将推动内地债券成为金管局人民币流动性资金安排的抵押品。第二就是说进一步开放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债券的回购业务。这两个都跟北向债券通有关系的。第三就是发布优化跨境理財通的試點的實施細則，都是這個會涉及到是會擴大一些產品範圍，增加更多的券商經紀行參與試點的。還有第四項就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實施港澳居民購房，即是買樓支付便利化政策，涉及到呢就是一啲如果購房交易唔成功啊，亦都係涉及到係還一啲嘅按揭貸款啊等等嘅咁。第五呢就是擴大深港跨境徵信合作的試點範圍，咁再就係深化數字人民幣喺香港嘅跨境試點嘅。嗱，詳細情況具體究竟係點樣咧？對個人啦，定係對一啲嘅業界啊、銀行啊等等嗰個受惠多啲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及 MBA 課程協理主任陳鳳祥，早晨。 早晨，先生，大家好。 你好，你好，陈凤祥，可唔可以讲下呢？因为六个范畴咧都几阔嘅，同埋每个都可以好深入咁讲嘅。但我哋不如顺序逐个讲。其实今次其实第一个咧就系叫做呢个双方将推动呢个内地债券成为金管局嗰个嘅人民币流动性资金安排嘅抵押品。呢一个重要性系啲咩咧？系咪话可以吸引到一啲嘅投资者系买国债咁？嗰个嘅诱因又系啲咩咧？ 我谂将佢逐个日讲又好，或者我谂笼统同大家理解一下咧嗰个情况啦。针对其实都系属于跨境性质嘅，咁债券系属于资本市场上一个好普遍嘅叫做投资产品啦。咁所以其实会受惠到咧，关于金融为主，我谂睇翻咧都系叫做金融嘅措施啦，金管局同埋人民银行。咁所以呢个系叫笼统，大家睇翻跨境喺金融上做到嘅工作。而債券市場呢，我諗可能好多朋友唔係好了解呢，佢喺世界上嘅規模呢，大陸個情況已經發展得好快啦。喺20年前甚至再加長嘅30年前呢，大陸冇乜叫債唔債券嘅。但係今日全球最大嘅債市呢，已經係去到呢美國之外嘅中國市場。咁但係中國同美國好唔同，中國係屬於一個呢仲係未完全開放嘅特別資本市場，但美國開放咗。全世界如果要去嘗試做市場上的買賣，美國當然很自由，但是中國就應該要只能夠利用一些特別的措施，其中香港就有一個叫跳板，只要在香港投資可以通過債券通投資內地市場。要買內地的債券有三方面就引發到今次的影響了。一個就是講以前所成日所提的叫 QFII 啊 QDII 跨境有特別額度批准的。第二個就是今次所講的債券通啦。咁債券通，如果我只要在全球的資金擺喺香港，通過一特別渠道就可以買內地嘅。嗱，今次政策就令到呢個渠道增加咗佢嗰個叫做吸引力。第三個方法就可以通過一啲內地叫做代理機構啦。 咁就喺度買內地嘅債券。咁所以如果裏面六點有兩點屬於債券咧，其實都係呢方面為主嘅。喺所講嘅三個方面， okay. 債券通過啦。咁所以債券通增加嘅流動性，就變咗我買內地嘅債券留喺香港，呢、這個債券個吸引力就可以變成流動性。咁大家要知道，我買得內地嘅債券，買得美國嘅債券，尤其國家級別嘅，主要其中之一唔係因為嗰個叫回報高，而係佢嗰個流動性係被認同，甚至可以作為一種咧抵押，今次出現咗啦，就變成另一種咧可以攞資金用途。嗱，香港人民幣支付咧需要有人民幣喺手，但係如果話我唔揸現金，而係揸呢一個國債，包括中國財政部叫國債啦，又或者半官方嘅，我哋叫政策行。咩叫內地政策行呢？包括農發行、國開行、進出口行呢三大政策行咧，都係屬於佔比最高嘅喺內地市場。通過呢一個債券通買完之後，我個作用就大咗啦。嗱，唔好再收落嚟，因為收落可能會複雜咗嘅。頭先所提嘅第三個方法就是、通過內地啲叫做代理機構，叫買內地嘅市場債券，嗱都係買內地。但呢一種咧就今次六個方面嘅第二種啦。我如果能夠通過裏面買完之後，個債券就擺喺內地啦。咁佢有咩用呢？又係頭先所提到啦。我買美國國債就希望作為一種儲備，但係如果買內地債券，通過呢方法咧，今次又增加一種叫做回購。揸住債券，我唔需要賣出去，但係通過回購咧，就有一日隔夜嘅買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嘅現金使用。咁所以呢兩個都令到咧世界上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個作用性咧大幅提高。我諗呢個影響咧。就主要想同大家分享嘅。 嚇！但呢個我聽到好多同投資者點樣可以方便咗啦。但係對香港嗰個嘅角色嚟講，有啲咩好處咧？ 嗱，佢所提嘅香港角色，我諗要提多一句好快報告一下咧。舊年喺十月底，即係差唔多十一月咧，就公布咗一個叫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每年內地都會有一個呢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講全年未來一年嗰個經濟策劃啊。譬如講加息定係減息啦，又或者一個稅率啦，嗱呢個叫做經濟。但係金融咧，工作會議咧就係講五年先一次啫。咁所以中國整體個金融發展就好重要。亦都喺幾日前，北京嘅領導人習近平都同有關嘅幹部咧開咗第一次峰會嘅開幕式，都係呢方面所提嘅。關鍵喺邊度咧？其實提到咧，未來五年有中國特色嘅金融，金融強國。繼續保持金融中心，嗱呢點就去到香港啦。中國有金融中心，有上海，有深圳，但係國際金融中心只有香港，所以對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咧係非常重要。而中國債市都咁大，香港係一個跳板，所以通過唔同嘅措施，令到香港嘅作用加大，所以對香港嘅影響力會非常重要。不過我諗一般普羅大眾咧對呢方面嘅了解咧，亦都未有咁清晰，亦都未有咁快。所有呢啲咁嘅措施，唔係話咧，我做完咗之後喺聽日就會完全反映，係一種長時間反映嘅。咁我諗呢個就影響好大嘅理由啦。 Okay. 配合完債券對香港影響好大咧，都提翻。跟住仲有四點我哋未提嘅。 不如講埋嗰個跨境理財通，我都想了解一下係咩嚟 嘅。嗱，跨境理財屬於大灣區嘅。嗱，我將佢分咗類咧，佢提債券全國去到金融嗰個中心啦。第二就屬於地點嘅大灣區啦。大灣區有幾多個咧？跨境理財通就屬於大灣區嘅城市，通過港澳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裡面第二點咧，介紹具體之前咧，都提埋港澳居民就是、港澳兩地喺內地購房咧都可以做得到。咁剩低嗰啲咧就唔屬於完全嘅叫大灣區啦。譬如最後一點嘅就係講深圳同香港啊等等。好啦，回應你嗰個問題，大灣區可以做理財通，其實已經實施咗一段時間，超過兩年，效果好似麻麻地，但係個意義咧就已經開始咗嗰個叫操作。所以我諗進一步睇翻咧，今次影響嘅地方喺邊度咧，就有四大項。咁我。对唔住啊！咁我睇翻咧，当其时所讲嘅准做咧，就属于香港银行可以做得到嘅。今次连券商都可以做到跨境啦，咁对于唔少从业人员咧，嗰个机会加大嘅。咁亦都唔少投资者咧，喺券商做同比喺银行做咧，可能嗰个活跃性更加大。第二，个人金额只有100万人民币，呢、這个金额咧话大唔大，对于能够做投资人呢、這个金额咧，好多嚟讲系嫌少，所以提高到300万系第二个帮助。即是券商金额加大。 第三，如果你買內地的產品咧，主要買基金，基金有三類嘅，最安全的又叫 R 一貨幣啦。第二買債券嘅，第三去到股票啦。今次加多樣添，就屬於風險較為高、略高嘅，就屬於商品以外嘅，亦都係屬於基金類 R 四。咁大家明白啦，風險越高，回報越高。以往叫到好似唔係好成熟，就因為回報唔夠吸引力。如果增加個略為風險大啲嘅，咁當然投資者要注意啦。自己你唔了解咧，咁呢個第三類，最後一類就嚟香港過往要求嘅關卡比較大嘅門檻啦。今次亦都將佢再清晰一下，由過往嘅五年嘅記錄縮到到兩年，咁選擇性多咗啦啲門檻或者叫客户。最後加多個人添，就係個金額有幾大呢，就每年屬於40万人民幣，過往三年都有。整體呢就將原有嗰個叫渠道呢進一步放闊俾更多投資者，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呢增加回報。不過最後補充一下啦，對於香港嘅投資吸引力呢，喺內地過往就覺得唔高。不過我諗要注意呢，因為香港提供係三大類，包括基金啦、債券同埋外匯嘅存款。所以我想主要在存款上呢，很多人看漏了一件事，香港买卖的外汇是多的，银行可以提供的品种应该也都多，而内地买卖外汇呢，你有美金就可以买卖，所以是不是这个方面呢，银行多些提供有关的魅力告诉内地投资者知，在这里可以自由投资外汇，其实香港早年的金融，包括我当年的从业时候呢，三四十年前都是买卖外汇为主的，这个就是属于理财通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明白到当中的意义，也都可以进一步讲呢，今次是大湾区九个城市，同样概念如果逐步成熟，进一步我们所讲的大湾区是要辐射到中国全国各地的，那这个未来的世界將會可以更加大幫助香港金融中心有更大的市場。 嗯，好。嗱，講緊頭先嗰度就三聯通啦，不如講下三便利嗰幾項措施啊。其中咧就係話一啲喺大灣區啦實施港澳居民咧係購房支付便利化政策嘅。過往其實可能係即係舉個例，香港人啦喺大灣區買樓可能會面對啲乜嘢困難？而家所謂便利化政策係咪對症到呢一啲嘅困難咧？ 冇錯啦，因為內地個叫外匯咧，其實仲唔係完全自由嘅。一般我哋講外匯嘅叫做控制咧，有兩個層次：貿易項下或者資本項下。貿易項下早已經打開咗，只要通過貿易咧，就可以攞到外匯進出都得。但係資本項下嘅包括金融產品嘅投資咧，都係屬於資本項下。另一個就屬於購買有關嘅長期資產，好似房，都係有外匯嘅叫做限制。咁導致到而家成日講大灣區，甚至翻到去內地養老退休，又或者內地嘅房跌咗落嚟啦，係咪平咗咧？定係話內地嘅房係咪可以作為一種咧只准買唔准炒嘅？咁更加可以長期值得安心去買咧？不過提到咧資金入唔到去點買咧？就算我喺香港借到錢，因為香港有好長嘅銀行記錄啦，咁去內地，等於嘅錢入唔到去都唔得。今次就係話可以將啲錢，因為有充足嘅證明，你係買房，於是咧就入到去。細節留意一下咧，好多具體細節咧唔係咁容易話一句講完嘅。我睇啱咗中山層樓，於是我就攞錢入去話買，甚至話買樓花都得。不過樓地樓花要好多風險，大家要注意啦。錢陀來咧，咁所以今次咧就話可以俾你通過認識銀行。摆喺度，银行就属于做好监管，钱落到地，特别户口会看住，唔可以用喺其他用途，然后就去买房。但系一旦买房失败咧，甚至嘅资金咧唔可以借机留低喺内地，就要沿途往返，就等于好多金融产品、债券通啊、股票通啊等等，投资完或者投资失败都沿途翻香港，就成个理由反映翻咧中国嘅资本市场进一步咧有稍微开放。在一個咁嘅渠道之下，但係仲未完全開放。但係對於香港同澳門嘅居民，就多咗一種咧新嘅工具、新嘅渠道，而可以跨境去投資。咁我諗對於投資房嘅投資者，今次嘅選擇就會多咗。而且你都明白啦，中國嘅市場一路越嚟越大，而中國亦都可以話咧，世界上最安全嘅地方。我喺歐洲俾人打荷包，但係去到內地。感覺到可以安全，如果安心，如果投資房，今次就係一個純粹嘅 方便渠道啦。 即係換言之，銀行唔需要話要簽咗合約，有啲認購書先至係俾你匯款，同埋如果話失敗咗，過往其實交易唔成功係可能有啲咩問題嘅又係。 兩個方面，第一個資金去內地咧，所有都會做過一啲叫銀行嘅 KYC， 了解你啲客户，唔可以話咧，我突然間一筆好巨型嘅金額通過銀行體系入到內地，咁講真有10亿、20亿，我唔知你買咩樓啦嚇，係咪都得咧？咁所以你頭提到嘅。銀行呢一種叫做幫助整個體系叫做安全咧，會繼續做嘅。入到去都係專門户口咧，留住筆錢，使用過程咧，銀行都會睇住。但喺之前，你問嘅亦都好啱啦。銀行點知係咪真係買樓咧？所以你要提出充足嘅證明，甚至你所講買嘅樓係咪容許咧？咁呢啲都係銀行所做嘅工作。需要啲時間嘅。成個政策唔係話今日我喺一月底嗰陣咗就會通。仲要等到下個月底2月26日咧，先具體啲措施咧先出嚟，同之前所講嘅有關一啲安排咧，可以實行性咧，佢仲需要啲時間具體化咗。 嗯，咁頭先我講嘅即係如果真係交易唔成功，過往係點樣嘅？而家就有個回路係翻翻去，即係筆錢翻翻去俾你啦。咁過往係冇呢個情況嘅。 過往冇，因為個錢基本上就唔可以跨境，能夠跨境嘅錢，舉個例，而家都容許噶。我每日匯款。8000元入到內地，咁乘一乘10日就80000元，如此類推，匯好多錢翻內地。但呢個都有專門户口用嘅，就唔係俾你買樓。咁所以如果今次俾你特項特款去用，最後失敗，譬如買樓買唔成功，中間律師話啲問題契約有意外，最後筆錢只能夠通過沿途翻返香港啦。 嗯，我哋讲下咧，第五项咧，个叫扩大深港跨境征信合作试点范围，便利深港企业咧跨境融资嘅咁，具体系点样咧？即系呢个人， 即系用前面啱啱讲买房嗰个方法咧，就银行可以话攞你个户口，即系你自己要求啦，将笔钱调入内地，但亦都系通过咧贷款形式，咁呢个香港银行对你嘅认识，于是咪俾钱你啦。咁呢個包括可能有抵押啊等等，而呢一種做法咧就係本地銀行俾錢本港居民。但係如果你話我喺上面有個發展商同某一個銀行合作發展一個物業，最終呢一個發展商通過佢嘅銀行咧都會貸款俾有關嘅投資者，但係呢個係內地銀行喎。咁所以內地銀行點樣俾錢我哋嘅香港朋友，然後進行買樓咧？咁所以又多咗種選擇啦。不過銀行在內地對我們的了解不是很多，如果能夠徵詢、能夠跨境、能夠了解呢，整個概念就通了。 所謂的了解就是了解他的信貸資料等等， 是啊，銀行借錢給每一個人，其實對每一個客戶都要充足理解的。理解包括我是覺得你有沒有還錢能力啦，甚至你有沒有這個抵押品啦，就算我說沒有抵押品都好，信用卡銀行都不是每一個客戶都給信用卡的，去看你有沒有充足的職業啊，年紀多大啊，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徵詢要求。跨境就自然去到呢內地的銀行對我們不了解，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通過徵詢跨境，於是內地銀行可不可以將筆錢借給有關的人呢？我想這個呢除了個人企業一路可以很大，而有關徵詢呢往往在過往我們面對一個最大的困境呢，我的私隱會不會被內地的公安知道了呢？整個制度是會完善了的。很多朋友不明白，內地就算說手機訊息也好，很多方面的個人私隱在提供服務商都有的，他們在過往給人的信心未必很夠，但其實內地進一步立法、進一步要求，每一個有關的服務機構拿到個人的信息都不是說隨隨便便可以分出去，甚至要即時銷毀用完了之後，我想個制度會越來越完善。所以一提到香港朋友的私隱有關的信息在內地能夠拿到之下，那個情況的擔憂應該慢慢了解得越多，那個放心程度也都會減低，加大的會是。 我最後留下時間一分多鐘，講最後一項叫深化數字人民幣跨境試點，這個又是怎樣呢？怎樣對香港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我想進一步呢分多鐘講個最大的精髓，香港是一個能夠使用港幣全球貨幣，香港都沒有禁止可以使用，所以你說有個店頭可以收美金是可以。至於外匯管制人民幣呢，香港發展了很多年了，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马窝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科学园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马窝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隧而家港岛同埋九龙入口咧都系正常。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车龙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车多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咁反方向去上水，近住沥源村啦，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林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830追光者。 阿本，刚才极乐集团的负责人点名要你做他们的法律顾问，你这个衰仔不会做这种令自己蚀底的事的。 老何，你这次真的误会了我了，我参加追光救援队不是为了去见什么目标客户，我们用生命拯救生命，不是为了赚钱。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90分钟走遍世界。 好多人都有养猫，但你对猫的认识又有多少？研究指出，猫其实是这么多物种中最成功而且具备惊人杀伤力的捕食者，是隐藏在自然界的猎食杀手。捕食的物种多达2084种，由爬行动物到昆虫都有，还包括不少濒危物种。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2024年1月25日，人行与金管局推出六项措施，涉及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跨境资金便利化等。人行将于2月5日降准0.5%，注入10,000亿人民币长期流动性。中医医院明年底投入服务，首年将提供普通科和专科门诊。俄罗斯指责乌军击落运输机致74人死亡，要求安理会讨论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讲下天气啊。外面气温10度，即系而家啦，相对湿度60%，仲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嗱，垃圾征费咧，之前我哋都有唔少讨论啦。咁虽然而家正式嗰个嘅实施日期咧，就去到延迟到去8月1日啦。不过大家都关心，其实垃圾征费除咗话成日讲嗰个用嗰个指定袋之外咧，都好即系其实好强调啦，就系希望可以系源头减废啦，同埋喺嗰个回收方面系做多啲啦。咁其中咧，配套方面大家都关注嘅，其中厨余方面嘅回收究竟系点咧？因为成日都话厨余就系其中一个即系抌垃圾占嘅量嘅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来源啦。咁嗱，环保署咧喺2022年就开始公共屋邨厨余收集试验计划啦。咁其后亦都讲到话，今年之内咧就喺全港所有嘅公屋咧都会安装智能厨余机，系收一啲厨余嘅。啲私人屋苑系点咧？可以透过两个嘅 計劃啦，包括就回收基金下面有一個嘅計劃，另外環境運動委員會咧亦都有一個叫私人屋苑智能廚餘回收桶試驗計劃嘅，咁就可以係申請資助啦，安裝一啲嘅智能回收箱，係收呢啲廚餘嘅。咁有議員就問到，究竟喺公屋又好，喺私人屋苑又好，呢一啲嘅智能廚餘機究竟有幾多咧？咁另外都問到咧，就係譬如喺綠在區區係咪都可以裝一啲嘅收廚餘嘅機咧？咁你點睇18723D1 18723D1？啊，請兩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施樂文你好。 你就問到呢一條質詢嘅，不如先講下你自己點形容而家即係喺全港唔同地方嘅住宅嗰個廚餘回收嘅狀況啦，同埋你自己關注到廚餘回收方面嘅邊啲地方咧？ 是咁我哋分公屋同埋私楼啦，咁样公屋呢政府就係打算喺今年年底就全面覆盖係有厨余机㗎啦。咁样但係呢你知道啦，我哋8月1号就係要垃圾征费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当然期望係喺8月1号之前就要係全面覆盖。咁但係至于私人屋苑嘅厨余回收机呢，我相信住私楼嘅市民都会发觉从来都未见过。因为其实而家目前好多区都系冇厨余回收机嘅，基本上而家全香港嘅私楼咧喺农历新年之前只会有30个屋苑，全香港吓，先至系会有呢厨余回收机。咁所以目前嚟讲法咧，嗰、那个覆盖率暂时就唔理想啦。如果8月1号系要垃圾征费嘅话咧，咁呢一啲配套其实系要做到足嘅。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对于市民嚟讲法都系唔方便啦。一方面要征费。要我去減少呢個垃圾，但係回收又唔方便喎。咁所以如果係更加理想嘅話咧，就係點樣咧？其實啊，我哋而家發覺我哋咧一方面係要徵費，但係有好多嘢我哋未見過嘅喎。譬如話，我哋有冇見過廚餘回收機咧？好多人都未見過啦。有冇見過三色桶嘅智能回收機咧？好多人都未見過啦。咁然之後，甚至綠在區區好多人都未去過，因為唔係好方便。更加重要嘅，連嗰啲指定垃圾袋我哋都係未見過嘅。咁樣如果呢一啲都未準備好嘅話咧，一下子收費可能大家會突然間覺得喂嚟得太急喎。咁所以喺呢一段時間好緊要嘅就係上面上述呢四樣嘢咧，都要做到足。屋企哇隨手都已經係有一個呢啲指定垃圾袋，因為譬如話去完街市買餸，去完超市買完嘢之後，拎翻嚟個袋就係呢啲指定垃圾袋啦。咁我諗去到嗰陣時。開始呢個垃圾徵費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嗰、那個即係阻力會冇咁大嘅。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街坊關唔關心嗰個廚餘回收嘅問題咧？第二就係、是年底咧就會喺所有嘅公共屋邨咧都裝呢啲智能嘅廚餘回收嘅設施啦。咁你自己覺得呢一個進度係如何咧？因為其實8月1號已經實施垃圾徵費啦，但係去到年底先係所有公屋嗰度裝曬。先講公屋先，公屋個進度你自己覺得點咧？ 而家公屋嗰個進度咧，就係、是、如果真係全面覆蓋嘅話咧，八月一號之前可以做到係好。不過覆蓋嘅意思唔代表係真係夠用喎、因為你可能一個公屋先至得，譬如話兩部咁樣三部咁。咁但係其實一部咧，而家係可以擺到幾多廚餘落去咧？可能20多户咁樣啦。咁你兩部就50户。咁但係其實你話可能一個屋邨都成1000户嘅喎，咁樣咁變多就其實都係唔夠啊。咁所以除咗係覆蓋之外咧，其實嗰量都係要增加。咁而家目前咧，根據嗰、那個書面質詢嘅內容，就係、是、有兩個供應商嚟供應全香港700万市民啊。係咪有呢個空間嚟去增加多啲人嚟去參與，讓到佢係可以覆蓋更加廣咧？即、就、係、是、好似平時我哋嗰啲汽水機啊，或者係各種嘅 vending machine 啊，係咪都係可以多啲人嚟去參與，讓到嗰個覆蓋率係可以？短時間之內係可以增加咧，我諗呢個都係值得去考慮。 你覺得個量應該係點啊？先你講話覆蓋係一樣嘢啦，可能就算所有公屋都有曬嘅喺年底，但係個問題係每一條嘅公屋村究竟有幾多部機咧？那個機嘅容量係點啊？你自己應該覺得個比例應該係點？ 我諗一定係會有一個即係循步漸進，好難一下子就係到位啦。但係我會覺得你幾層樓點都會有一個人去做廚餘回收啩。都是按呢一個咁嘅方向嚟去作為一個第一階段啦。即係話你當五六層樓，我相信點都會有一個人去做廚餘回收嘅。咁樣就咁樣去作為一個基準，慢慢一步一步上去都 OK 嘅。 頭先就係問咗另一個問題，就係街坊本身其實關唔關注，或者對於呢啲廚餘回收系統或者機嗰個嘅需求大唔大？ 一定是大的，当你是要垃圾征费的时候你是要减量的话呢，你肯定要将所有能够回收的东西都是要回收。咁廚餘嚟講法，如果我哋煮飯嘅話咧，肯定會係我哋每日生產嘅垃圾裏面其中最多嘅嘢。而與此同時咧，一個係唔能夠擺到聽日，唔能夠我慢慢收埋留埋下個禮拜先至抌，咁就唔得嘅。嗱，問題嚟啦，如果我哋嘅機係唔夠嘅話咧，拎到落去發覺已經爆曬啦，個廚餘機已經收曬啦，咁樣嘅話，你拎住嗰啲廚餘唔通你會拎翻屋企咧？冇可能。咁你又唔知擺邊好，咁你變咗可能，哎呀，廚餘機隔離就抌喺地下，咁就更加麻煩。咁所以其實點解我比較關心廚餘回收機嗰個覆蓋率呢，就係、是、因為咁嘅原因。 Okay. 另外有冇啲街坊關心就係、是、個廚餘回收機嗰個嘅設計啊，或者究竟收嗰啲廚餘夠唔夠頻密呢，會唔會收得唔夠密嘅時候反而有啲衞生問題呢，有冇人提過呢啲呢？ 而家目前呢就未有呢個問題住嘅。咁不過呢有人關心嘅就係話，会唔会嗱？因为厨余回收机佢唔系好即系叻到系哇，入边嗰啲咪厨余嚟噶嘛？你乱咁摆啲嘢落去嘅时候，系咪都系可以照计分咧？因为厨余回收机系除咗系可以回收之外，亦都系可以计分，即系你嗰个积分噶嘛。咁嗱，呢个就可以唔使太过担心，因为咧无论你摆几多嘢落去都好啦，佢一日只可以系计一次分嘅啫。你就算塞十次嘢落去都好啦，都系只系计一次分。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唔使担心嘅。咁、 okay. 不过的而且确系而家目前得摆廿零户嘅呢啲厨余嚟讲法，似乎啊真系少咗少少。呢、這个就可能未来系咪可以考虑设计一啲大啲嘅厨余回收机咧 ？OK， 嗱，讲讲政府嗰个回复啊，就话全港嘅公屋啦，而家就有一共啊351个嘅智能厨余回收桶，咁啊预计到今年年底之前咧，会有超过700个嘅智能厨余回收桶咧投入服务嘅咁。以唔同区去区分嘅话咧，公共屋邨嚟讲咧，其中湾仔同埋油尖旺咧都系完全啊系未有啊呢一个嘅智能厨余回收桶嘅。如果睇私人屋苑嘅话咧，更加有成6区咧系完全冇智能厨余回收桶，包括边几区咧？中西区、湾仔、南区、油尖旺、深水埗同埋大埔咁。点睇咧？讲完公屋之后，私人屋苑有好几区，6个区都系完全冇呢一啲嘅智能厨余回收桶嘅咁。点睇呢个情况咧？ 首先第一咧，嗱呢啲厨余回收桶，其实如果私人屋苑愿意去装嘅话咧，是不用钱的，因为你是可以申请政府的一个资助的。但是似乎呢很多的屋苑我接触的法团他们都不知道、啊、这样甚至是有一些大型的连锁性的一些物业管理公司都不清楚、啊。所以呢我想政府是要主动一点告诉他们，喂，如果你去申请这个基金是不用钱的。所以我想跟着下来的时间就是化被动为主动，因为现在你看到都是很少人去申请这个第一。第二咧，廚餘回收同埋三色桶嘅回收咧，智能回收咧，其實係完全係非常之緊密嘅關係。因為咧，佢如果覆蓋得夠嘅話咧，喺未來徵費嘅時候壓力就會更少。即係咩意思咧？點解而家我哋見到綠在區區成日出面都係塞滿曬垃圾咧？就係因為其實好多時去綠在區區幫襯嘅市民都係住私樓嘅，因為公屋嘅市民咧，其實下面已經有三色桶啊，甚至係廚餘回收機啊，咁變咗我哋住私樓嘅市民咧，就要去到綠在區區嗰度等佢哋嘅即係可以回收嘅一啲所謂垃圾啦咁樣而好多時我哋屋企私人屋苑下面係冇呢啲三色回收桶，亦都係冇呢廚餘回收機。咁好啦，我哋山長水遠，用20分鐘、30分鐘搭車去到呢個綠在區區，發覺出面都已經係爆曬，咁但係冇辦法啦，唔通我拎翻去咩？咁所以無可奈何就擺喺門口。咁如果咧喺8月1日徵費之後咧，呢一啲配套，即係頭先所講嘅三色桶智能回收啦，或者係廚餘回收，都未係完全到位嘅話咧，其實都會讓到綠在區區嘅壓力更加大咯。 我想講咧，頭先你話除咗話宣傳啦，因為你話其實而家要私人屋苑要申請呢一啲嘅智能廚餘回收桶，其實唔使錢嘅咁係你就覺得係可能係個宣傳問題咧。我想提出會唔會有可能其他嘅問題都令到啲屋苑啊卻步咧？舉個例，會唔會申請嘅程序可能係比較複雜咧？我見有啲嘅説法話，雖然係唔使錢，但係可能要做一啲前期嘅準備工作，例如要啲街坊嘅簽名啦，或者係要先墊資夠錢，然後日後先至批核咗實報實銷先俾翻個屋苑咯，係咪咁樣噶？我想搞清楚。 咁主要系最大嘅门槛系一个屋苑系要有1000户以上先至系可以申请。咁、其他嗰啲即系 admin 嗰啲嘢，我相信就唔係咁困難，反而係1000户呢個門檻係成為咗一個困難。咁當然亦都係有一部分就係唔清楚有呢樣申請啦。咁好啦，咁如果係有1000户以上嘅時候好容易，咁1000户以下咁點算啊？咁我覺得係要填補呢個空白呢，就係要喺未來多啲流動嘅綠在區流動嘅收集點呢，就要佈局喺呢一啲咁嘅住宅區嗰度嚟啦。咁、 okay. 其實你睇係台灣都係咁樣嘅。 嗯嗯，但其實1000户呢個可唔可以？因為事實上有啲舊區可能好多係唐樓或者單棟式大廈嘅，就算佢哋有物管公司都好，有管理公司都好，可唔可以幾棟大廈係集合埋一齊儲夠1000户，然後一齊係？叫做申請一部嘅智能廚餘回收機，其實有冇諗過或者有冇即係提過呢啲建議？話呢個又得唔得咧？可唔可以諗咧？ 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可以諗啊！你呢個建議，因為而家目前嚟講法咧，佢係要按屋苑嚟去計，咁未來係咪可以幾棟一齊夾埋咧？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可以啦。咁譬如可能，哦，我哋呢幾棟，你嗰棟有位擺，我嗰棟冇位擺，咁係咪擺你度？然之後我哋一齊簽名咧、嗯？如果能夠做到嘅話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 嗯，不過翻返去本身1000户係咪都？1000户先至一部機，係咪都係太高個比例上面係唔夠咧？咁呢個都可能係咪有需要降低個門檻上面？你自己覺得？ 哦，佢1000户就未必係話淨一部嘅，佢係可以申請。咁、所以咧、只要你有1000户嘅門檻，就係可以申請，可能兩部、三部都可以嘅。 嗯嗯嗯。頭先你另外講到話綠在區係咪都可以擺呢啲智能廚餘回收機？我見有兩個區係試行緊嘅咯，係嘛？ 冇錯冇錯。 個反應點樣又係？ 係好重要嘅，因為而家好多。私人屋苑咧係冇呢私人廚餘回收機，咁變咗咧就係唯有呢區綠在區。咁你見到而家私人屋苑咧，其實咧而家有個新嘅一個常態，你見到就係而家嗰啲攪罐機啊，即係意思係話將啲廚餘攪罐完之後直接沖落去呢個下水道嗰隻機咧，而家開始就熱賣啦。新聞都有講，就是、因為根本好多屋苑都冇廚餘回收機，咁啊有個問題喎。即係我哋而家中國人食嗰啲又骨又剩嗰啲，你咁樣沖落去，你可能係會塞咗嗰個下水道㗎喎、哦。咁所以其實如果呢一個廚餘回收機喺私人屋苑嗰度唔佈置得快啲嘅話呢，喺未來我覺得係會衍生其他問題，因為啲廚餘你都係諗住好多人都已經買啲機諗住咁直接沖走嘅話呢，咁都係一個要考慮嘅問題囉。 嗯，好，唔該曬梁希，同你傾到呢度先。 謝謝。 好，梁希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講到佢喺個質詢嗰度咧，問到一啲嘅廚餘回收機而家嗰個分佈啦，無論喺公屋同埋私人屋苑嘅情況。頭先其中就講到咧，有一啲區啊，私人屋苑有啲區嘅私人屋苑咧係完全係冇智能廚餘回收桶嘅。咁頭先就講到有六區啦，南區係其中一區係私人屋苑完全冇智能廚餘回收桶嘅。但就算公屋咧都唔算多嘅，都係得單位數字嘅，即係得九個嘅啫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沛，早晨。 早晨，早晨。 你就特別屬南區的情況啦，但係整體你自己覺得，譬如南區公屋可能相對少啲，其實都有嘅啫。但係亦都有唔少私人屋苑嘅。點解私人屋苑方面反而係零嘅咧？完全係冇屋苑係有呢個智能廚餘回收機咧？係佢哋申請緊，定係佢哋完全唔考慮申請咧？又你瞭解到係點？ 其實我諗我哋南區的而且確咧係暫時未有一個屋苑，一個私人屋苑係入申請嘅。 嗯， 但據我所知咧，其實環保署咧，佢已經係即係有向，即係有主動向啲私人屋苑去推介佢嗰個環保基金啦，係啦。咁即係我諗我哋喺嗰個私人屋苑，其實而家面對嘅困難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嘅居民咧對呢個廚餘咧都存在有一啲嘅唔太了解嘅情況喺度，係啦。即係一講到可能一啲廚餘回收機啊，咁啲居民其實好自然咧就會諗到啊，會唔會有一陣氣味啊，又或者係會唔會即係引嚟一啲鼠患啊咁樣。咁所以係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其實喺即係環保署喺宣傳呢、這個即係廚餘回收機嘅時候咧，可以多啲講佢嗰個。即係封閉式啊，或者係即係清潔嗰個步驟啊，等市民去多啲了解。其實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去睇過嗰、那個智能嘅回收機，咁的而且確咧，就算即係佢打開咗嗰個蓋嘅時候咧，你都唔會聞到特別臭嘅氣味嘅。咁我亦知道環保署其實佢都即係花咗唔少功夫，譬如佢有一啲嘅一啲嘅消毒嘅 coating 啊，或者係除臭嘅一啲物品啦、啊，咁樣咁佢都即係呢度其實佢花咗一啲功夫，咁但係咧就即係市民就唔知咯。 嗯，但街坊冇特別諗咧，嚟緊垃圾徵費，而呢啲廚餘係即係相對難係 減少到啊，避免到噶啦咁。咁係咪都始終有個廚餘回收機會好啲咧？咁呢個唔會令到佢哋有個誘因去快啲申請咩？呢個？ 冇錯，其實都越嚟越多有街坊問呢一樣嘢嘅。咁的而且確咧，雖然我哋暫時未有屋苑入申請，咁但係咧唔代表佢自己冇做，係啦。因為而家其實有一啲屋苑咧，佢哋都有佢哋好早已經開始咗係做一啲嗰啲即係自己係同啲街坊收一啲嘅送頭送尾，係啦。即係佢哋就會做收一啲乾淨嘅廚餘咯，即係譬如唔係你食剩咗嗰啲魚骨啊、骨頭啊嗰啲，係啦，就係去收一啲係你切出嚟嗰啲菜頭菜尾啊咁樣，係啦，咁佢哋會收嗰啲咧，就即係俾街坊換翻一啲嘅積分，係啦，甚至乎咧，佢哋其實而家都有一啲機咧，佢哋自己本身有嘅，係啦，就可以將嗰啲廚餘咧係做肥料啦，係啦，做咗肥料之後咧，就喺翻自己個花園嗰度用嘅咁樣嘅。 1872311繼續係熱線開放住啊！有關於呢一個嘅廚餘回收，呢、這個都同成個嘅回收嘅系統啦，成個垃圾徵費啦，點樣係源頭減廢啊，做多啲嘅回收啊等等係有相關係嘅咁。而廚餘都成日都講比較難啊，比起其他垃圾嚟講係比較難係話減少得比較多嘅咁。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啊，尤其是會即平時煮飯啦，或者就算食外賣啊等等，都會係產生到廚餘嘅咁。廚餘回收有冇留意到呢个屋苑有冇咧？公屋嗰度系你住紧嗰个又有冇咧？咁有冇一个智能嘅厨余回收机咧？有冇用过咧？讲下你嘅经验啊！1872311，继续同阿陈家佩倾啊！你觉得话即系可能要做多啲宣传，等啲街坊去认知，或者等啲屋苑系知道有呢个智能回收机究竟实际系点样啦？头先你话有好多唔同嘅关注啊、臭味啊等等啦，点样将呢啲资讯系入屋咧？点样做得好啲咧？你建议系？ 其實即係呢個固體廢物徵費咧，即係雖然而家本來話4月1號去推行啦，咁而家就延遲咗到8月1號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即係我哋都留意到，其實喺上年年尾同埋今年年初咧，其實都有好多街坊佢會走過嚟問我哋攞一啲嘅廚餘嘅資訊嘅。咁我哋都係因為其實我哋南區有兩個綠在區嘅，有一個喺香港仔，有一個喺鴨脷洲。咁不過咧，其實而家啲綠在區咧，佢哋就唔收廚餘嘅， 冇錯， 係啦，冇錯。咁所以而家就即係我哋都努力同綠在區爭取緊啦。即係譬如我見到中西區咁樣啦，中西區其實佢哋喺即係營運綠在區嘅機構，其實佢哋另外都會申請嗰個環保基金咧，係做即係紫色桶啊，一個紫色車啊咁樣去周圍去收啲酒樓啊、茶餐廳啊嗰啲廚餘。咁但係佢哋而家其實已經即係進化到咧，就係將嗰個廚餘桶咧就擺喺嗰個垃圾站嗰度咧，就可能啲餐廳啊、酒樓啊係自己去嗰、那個垃圾站嗰度倒啲廚餘嘅。咁既然係即係商業廚餘可以咁做，咁其實家居廚餘又得唔得咧？咁樣咁其實佢哋中西區嗰邊咧都已經係收集廚餘，反而嗰、那個進度比我哋南區快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即係喺南區上面咧，就爭取到有呢一個環保基金咧，係幫我哋啲市民去收廚餘咯。 即係都應該有個參考性嘅，譬如喺垃圾站裝呢啲或者擺呢啲智能廚餘回收機。但我見有啲又話啲限制，譬如有冇咁嘅位啦，同埋我見係咪一般都要插住電嘅嘛，有電要電源嘅嘛，係咪個個地方都係有可以做到咧？ 如果智能嗰部就一定要係插住掣嘅，但如果頭先話一個紫色桶喺嗰、那個。垃圾回收站嗰只咧，就咁系纯粹一个桶咁样嘅啫，系啦，咁佢成箱成个紫色嘅桶咧，去储满咗之后咧，就会即系送去 O Park 嗰度噶啦。 另外一个就系、是即系而家有一个叫做私人屋苑智能厨余回收桶试验计划啦，咁都系其中一个可以申请俾屋苑申请呢个嘅智能回收桶嘅咁厨余回收桶嘅，咁但系佢有个限制就系话要屋苑嘅总家庭户数唔少过1000户，头先同阿梁希都有倾到嘅，呢、這个门槛会唔会太？高咧咁，你自己接觸到有冇啲屋苑反應啊？真係好難、啊，我個屋苑未必儲到1000户、啊，有冇類似咁嘅意見聽到咧？ 我自己服務開嘅屋苑可以半島就即係就好一個好大型嘅屋苑啦，即係差唔多接近10000户嘅，我哋有9800多户。咁當然我諗喺南區其他地方，譬如喺香港仔啊，可能都有多啲嘅。 即係個別嘅屋苑啦，咁當然係唔夠1000户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度咧，其實民政處可以發揮佢作用，係啦，因為其實即係民政處以往都係服務開有一啲可能係三無大廈或者係即係冇立案法團、冇管理公司嘅一啲嘅樓宇噶嘛，係嘛？咁所以其實我諗喺呢一度民政處係咪可以做一個協調嘅角色，可以將可能附近嘅幾户綁埋一齊去做一個申請咁樣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去研究一下嘅方向咯。 而家仲有即係褪遲咗嗰個正式實施垃圾徵費嗰日期啦。你覺得趁住呢幾個月，仲有啲乜嘢推展嘅工作要做多啲，或者要等啲街坊認識多啲嘅咧？ 唔好意思，你講多次。 即係仲有幾個月，就係8月1日正式係實施呢個垃圾徵費。你覺得仲趁住呢幾個月，仲有啲咩準備工作要再做得好啲咧？政府有？ 我諗即係多啲解說啦，因為其實好多市民都唔清楚究竟自己嗰、那個回收點綠在區喺邊度嘅，係未甚至用都未用過嗰、那個回收點嘅功能嘅，係啦。咁或者係點樣有啲咩叫做乾淨回收咧？呢、啲我諗同市民都要講解多啲咯。 好，唔該曬陳家沛，同你傾到呢度。陳家沛咧就係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啦。講到廚餘方面啦，你自己覺得而家啲廚餘嘅設施啊、廚餘嘅智能機，你有冇用過？有冇見過咧？嗰啲數量又多唔多啊？夠唔夠呢一方面嘅支援咧？咁另外話，其實而家喺有陸在深水埗啦，同埋陸在東區咧，都已經有設置呢個智能廚餘回收桶，可唔可以廣泛啲做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 2024年1月25日，人行与金管局推出6项措施，涉及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跨境资金便利化等。人行将于2月5日降准0.5%，注入10000亿人民币长期流动性。中医医院明年底投入服务，首年将提供普通科和专科门诊。俄罗斯指责乌军击落运输机致74人死亡，要求安理会讨论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一啲嘅厨余回收机啊，呢啲厨余智能回收机啊，政府有个嘅数字嘅，就系截至2024年1月15日啦，喺全港嘅公屋同埋私人屋苑，包括埋乡村啦，已经投入服务嘅智能厨余回收桶咧，有449个服务咧，大约1000栋嘅楼宇嘅咁。嗱，讲讲嚟紧嗰个嘅数字仲会系点咯？就话环保署咧系联同公屋啦，联同房署啦，同埋呢个嘅房协啦，会全速咧将智能厨余回收服务咧扩展到全港嘅公屋。预计喺2024年，即系今年年底咧，就会有一共超过700个嘅智能厨余回收桶咧投入服务嘅。至于私人屋苑方面，环保署就透过回收基金啦，同埋环保及自然保育基金协助一啲嘅私人住宅楼宇咧，系装智能回收桶，系收厨余嘅。预计农历新年之前咧，呢两个项目咧，一共有30个私人屋苑同埋3条嘅乡村会装100部嘅智能厨余回收桶嘅。点睇呢啲智能厨余回收桶啦，同埋整体厨余回收嘅一啲嘅渠道方法，或者而家成个嘅即系分布咧，又点咧？1872311啊，有何太早晨。 系、早晨啊！ 你好，你好，陈王 系啊，我住嗰屋村咧，屋苑咧就未有嗰个厨余回收机。 嗯， 但我每次储完嗰啲厨余回收机，我就要行10分钟行去隔篱嗰个即系嗰啲屋村咧，公共屋村嗰度，嗰度入咯。我觉得都好方便咯。 嗯， 即系总之你 你每晚都会有咁嘅习惯去行过去。 我夜晚我第二朝先去，因为夜晚咧食完饭好夜啊。 嗯。 所以我就朝早晨问之前咁就攞去入咗先咯。 嗯， 系啦。 但我都好奇喎，你会点啊？你会攞住个胶袋装住啲厨余，定系攞个盒，定点样咧？ 攞住胶袋，因为我就未揾到一个啱嘅盒，其实一个盒咧就好啲嘅，卫生啲。我就攞个胶袋装住，咁就再入一个环保袋就攞去咁样咯。 嗯，用嘅经验点样啊？觉得？ OK， 好方便咯、啊，我觉得。总之你 download 咗嗰个鹿仔嗰个 S 就 OK 嘅，好、简单嘅。佢你嘟一嘟嗰个二维码，跟住佢就打开个盖，跟住倒落去，咁就闩埋嗰个就 OK 噶啦，可以走得噶啦。咁 多唔多人用咧？你自己观察到？ 嗯， 但我因為早啊，我唔知啊，知道。但係我見嗰、那個屋村咧有幾部啊，唔知點解我哋個屋村依家就先至、哦、即係我哋係私人屋苑，依家先至話簽名，每個住户簽名唔知儲夠200多户啊，我唔清楚佢幾多，就先至可以去申請咁。啱啱先至話要簽名咁。 即係你覺得可以做快啲啦，就方便啲啦。 我就覺得如果政府你要徵費垃圾咧、其實最好就係源頭分類做好啲就會好啲。我其實我依家咧，我翻工之前咧，我就要因為我喺對面海翻工，喺九龍呢邊住。我就要攞嗰啲回收咧去綠仔，因為我喺度附近冇啊。咁我翻工嗰度有啊，翻工嗰度有綠仔咧，我就翻工之前去綠仔，去完綠仔先要翻公司咁樣咯。即係攞住嗰啲回收鋁罐啊，即係每日唔同咯，每次唔同咯，一次啊攞膠樽，一次攞鋁罐，一次啊攞廢紙咁樣。 一次我攞唔曬啦，同一日。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要分一日，每日咁樣攞。我覺得一定要源頭分類咧， okay. 叫啲市民咧做好啲，呢個源頭分類就會好啲咯。 好啊，唔該曬何太，仲有樂小姐，早晨。 係早晨啊。 你好，請講。 係，咁就咁嘅，因為我哋個私人屋邨嚟嘅，咁而家未有廚餘機嘅，咁其實都有提過即係新人申請呢個計劃嘅，咁但係個業委會一聽咧，其實就好多人會擔心話有味道啦，我諗頭先節目嗰陣時面都提過啦，係啦，咁咁其實我跟住都喺個屋苑嗰度行過一輪，睇下有冇啲乜嘢有傳媒你嘅地點嘅，咁其實。是可以在我們的垃圾房隔離又有個又成咁可以第一個氣味已經不是問題了因為是不是都在垃圾房隔離嘛係啦咁就希望可以persuade 到啲人可以贊成呢一個項目嘅咁但是呢就打去環保署嗰度呢佢就話要將嗰個廚餘機呢喺個屋苑嗰度呢平均分布係啦咁因為我哋個屋苑如果計算一次呢可以申請到三部嘅 係 咁但係成個屋苑得一個垃圾房啫，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開頭係想平時業委會咧三個擺埋一齊， 即係擺曬垃圾房。 係啦。然後如果到時大家試用咗 OK 嘅冇味道嘅愛上佢嘅，咁其實就先至再分翻開。咁但係個申請條件嗰度咧就講到明係要重新申報， 就變咗有個卻步啦，唔知點處理啦就。 嗰、那個條款嗰度咧可以。巨大性啲， 咁 等申請嘅屋苑咧，即可以用翻地方智慧去決定啦。 好，唔該曬，劉小姐，同你傾到呢度啊，提到一啲申請呢個智能廚餘機喺啲私人屋苑嘅條件，佢就提到話其中一樣要平均分布嘅。如果你有幾部機嘅話，咁但係劉小姐就話其實可能初期擺喺垃圾房，咁啲街坊就易接受啲啊等等嘅。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啊。廚餘嘅回收、廚餘嘅收集或者呢啲嘅智能廚餘回收機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整體即係垃圾徵費啦，同埋一啲嘅回收嘅情況。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總監黃滿忠教授，早晨。 早晨，早晨，朱乐文， 你好，教授，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而家成日都话都市固体废物嗰个总量咧，有差唔多三成都系厨余，咁多其实有几多厨余系即系有被回收嘅咧？或者而家回收量系咪唔算高？嗰个原因又系啲咩咧？ 嗱，其实而家回收到个量就真系好少嘅，少过10%，大约系7%嗰个附近，咁就非常低嘅。咁点解会咁低咧？咁当然啦，你睇翻就系而家其实香港嘅。廚餘嘅處理量咧，暫時嚟講都係200噸嗰個附近嘅啫。咁如果你收得多，其實都去翻對堆填區嘅。咁所以喺現階段嚟講，政府依份大規模喺香港去做嘅話咧，其實收咗翻嚟都係抌嘅啫。咁所以喺現階段可能都係一個試行階段啦。咁但係將來當有垃圾收費嘅時候咧，政府個回收量咧係要增加，咁先對居民嚟講會覺得，我分咗廚餘，我可以減少咗垃圾，於是乎唔使抌入個指定袋，而個指定袋可能可以留兩日先抌一次，因為廚餘分咗出嚟個指定袋裏面嘅垃圾真係乾垃圾，咁佢變咗就會可以慳到錢啦。喺呢方面咧，將來政府要再增加嗰個回收嘅能力。令到個市民咧個滿足感會大啲咯。 OK， 要增加廚餘回收嘅能力，但係而家嘅配套係咪可以增加到咧？你見到有啲咩情況出現咧？ 而家嘅配套當然一定唔夠嘅，唔夠咧就主要唔係嗰個廚餘回收桶或者呢個智能回收桶，因為智能回收桶咧個投資相對會貴好多，因為普通嘅膠垃圾桶冚得密實嘅話咧，可能係 幾百蚊一個，但一個智能回收系統嘅一個桶咧，可能係講緊過萬蚊以上。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睇咧，就係收得夠唔夠密？如果收得夠密咧，咁呢個智能回收桶個作用咧會少咗啲。咁當然啦，如果一個屋邨裏面佢能夠又應付得到，俾到個智能回收桶嘅，咁呢個最好，因為佢喺無論喺臭味啊，喺污衞生條件上面咧，都會做得好啲嘅。咁所以，但而家嚟講咧，香港依份我哋政府而家設立咗嘅點咧，都係好少。因為你諗翻咧，就應該係每一座樓都能夠同佢收，咁市民先會有嗰個滿足感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咧，而家係唔夠嘅。咁但將來嚟講咧，政府係要增加，尤其是喺當我哋將個垃圾徵費去咗三到五年咧，我諗我哋嗰個廚餘收量咧，可以收到而家我哋廚餘嘅三成到五成嘅。咁即係話咧，我哋能夠處理嘅能力要去到三成到五成，否則你收咗廚餘會抌咗，咁居民嚟講都會唔開心。我收咗，我同你分咗嘅嘢，但你唔能夠做咯。咁所以我諗要by phase，即係分階段性去達到呢個所謂回收嘅能力咯。咁喺現階段嚟講咧，去到兩百幾噸 OK 嘅。當我哋有一個垃圾徵費咧，我哋應該有機會去到15%個附近收到。咁如果係咁，我哋嘅能力又要提升啦，因為而家大約都係6.7%，咁即係話我哋而家由200幾噸去到500噸附近啦。咁去到2030年咧，政府話要去到50%嘅廚餘可以做到，咁我哋嗰陣時嘅回收能力要去到50%咯。 頭先講咗嗰啲情況咧，我聽咗好幾個問題。第一咧就係、是、要收得密啲，咁嗰啲嘅廚餘回收咗之後，咁可能每日要收幾次，咁要好多人手噶咯。咁第二就係如果用呢一個嘅回收桶，即係一般嘅一個膠桶，就唔係話呢個智能嘅廚餘回收箱，會唔會有個衞生嘅問題咧？頭先有啲街坊咧就話會唔會擺喺垃圾房就好啲？點解咧？就因為本身都臭啊嘛。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桶嘅話，又周圍都係嘅，會唔會有個衞生問題啦？咁第三就係整體啦。如果你話預計日後係越嚟越多人係做呢個廚餘回收嘅，香港整體係處理呢一個廚餘回收嘅量，或者嗰啲大型嘅設施，其實有冇咁嘅容量去處理咧？ 但啱嘅，你呢個好好嘅問題嚟嘅。講人手咧，好明顯一定要增加嘅。咁而家因為好坦白講，每個屋邨收到嗰幾廿公斤嘢，跟住揾架車去收咧。嗰、那個 logistic cost 即係會運費咧就會好貴嘅，咁所以呢個梗係雞同蛋。喺現階段，政府要慢慢建立到我哋嗰個收集嗰個能力，收集能力即係話我哋啲車去個屋村去收。咁現階段有可能會貴，尤其是屋村如果收嘅量唔多，嗰啲車去嘅轉數密嘅話咧，佢一定會貴啲。咁呢個就要政府有一個好好嘅一個運算咯，睇翻同一個區裏邊有幾多個點。而呢點加埋每一次可以收到幾多？如果一架五噸車啱啱收咁多點五噸，梗係最好啦。但如果收得一噸，都嘥咗好多用啦。咁呢個要一個磨合啦。咁至於衞生問題，你講得啱嘅。頭先我講話為咗慳錢，因為你如果全港都要政府去裝呢啲智能回收桶咧，我諗會好貴。咁未來可能呢個錢呢、這個價錢咧，就會落到屋邨啦。嗱，咁於是乎就百花齊放會。點解為百花齊放咧？我如果我有垃圾站嘅，我屋邨里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喺垃圾站里边装呢个厨余嘅桶。居民因为有经济诱因，佢就拎落嚟抌咗落去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佢就唔使嘥咁多钱去租个智能回收桶，因为我喺网上咧租金可能系2000蚊一套嘅。 系政府嘅说法都系。 系啊，一个屋邨如果要三套，每个月增加6000蚊，嗱，咁我就话白沙地方啦，一啲能够负担得起嘅屋邨。佢話：我唔緊要，我每座樓都可以俾一部，咁於是佢咪用智能回收桶咯。咁如果呢啲屋村話：咦，唔係，我哋真係垃圾房，我哋願意拎落去嘅話，咁喺垃圾房嗰度又有除臭嘅，咁我使乜智能回收桶咧？咁所以智能回收桶整喺現階段政府推行嘅時候咧，比較一個好嘅系統，等市民咧。咦，這個容易用喎，咁如果你俾得起錢，你咪買呢一套桶咯。俾唔起錢，我又有垃圾房，居民又肯拎落嚟，咁咪普通嘅垃圾桶， 密封少少嘅，咁亦都可以解決、 okay. 解決到個問題嘅啦。 嗯，整體嗰、那個係啦，整體嗰個回收廚餘嗰啲設施咧，有冇咁嘅容量咧？ 我又會咁樣睇。如果頭先我講咧，如果分階段嚟做咧、嗯，我覺得而家政府嘅部署咧都合理嘅、嗯，因為而家咧我哋而家有 O part one、O part two， 大概500噸度。 嗯， 咁但係如果我繼續起 O part 咧，我就要起好多個 O part。先做得到，咁而家政府亦都轉咗用一個共厭氧嘅處理，就係、是、用我哋污水處理廠佢有嘅能力去處理。咁、如果用污水處理廠咧，我哋就去到2027年咧，我哋基本上去到大約800吨到900吨嘅處理能力噶啦。咁、到2030年咧，就可以去到大約1000吨。咁、而同時間北部大都會嗰個發展亦都有污水處理廠嘛。亦都會喺呢啲共厭氧嘅處理，咁再增加500吨咧 ，total 就大概1500吨。呢、這個大約係我哋嗰個50% 嘅處理能力， okay. 就亦都係我哋50% 嘅儲餘嘅量嚟嘅。咁、估計應該可以應付到未來有嗰個垃圾徵費出咗之後咧， okay. 我哋能夠回收到個儲餘量咯。 整体来讲，其他地方都有做、垃圾征费啦、其他地方收厨余的经验有什么可以借镜？还有我看到你有做一些、访问都提到，其实除了说垃圾征费之外，在回收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考虑做一些立法，是不是有这样的参考性？ 我们看回我的经验，拿台湾的经验，台湾因为它用垃圾不落地，咁于是乎它就悭钱了，它的垃圾车里面有个厨余桶，一个普通胶桶。咁跟住居民就可以拎落嚟抌落去，但呢個情況咧喺香港用唔到。南韓咧，南韓佢就兩樣都有嘅，有用一啲嗰所謂嘅智能回收桶喺啲高樓大廈嘅地方，亦都有喺啲比較偏僻嘅地方用普通嘅廚餘桶。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嘅各施各法，咁佢哋都做得到嘅。咁而佢哋做到之後，能夠收到嗰個存餘量咧，都係總量嘅大約50%-60%到嘅啫。咁因為有部分你係分唔到出嚟，跟住咧就會隨垃圾去咗填埋啦，或者去焚燒。咁所以如果政府能夠達到50%嘅處理量嘅話咧，我覺得呢個都好安全嘅。 頭先講到譬如台灣啊、南韓嗰啲啊，唔同嘅外地嘅經驗啦，咁仲有啲乜嘢？譬如我見到你之前話，譬如喺啲回收方面嗰個做法，係咪都可以做啲立法嘅工作咧？點樣減？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呢？位可以有啲乜建議啊？ 因為而家政府嚟講咧，就只係做咗一條立法，就係立法徵費。咁但係我如果有錢，我將我所有回收嘅物品抌翻落去個垃圾袋、指定袋，你都要照收嘅喎。咁於是乎，我哋嗰個所謂徵費嘅作用，主要希望源頭減費嘛。咁源頭未必減到費喎。咁所以通常我哋會有一個垃圾徵費之餘咧，仲會立多一條法，就係嗰個所謂一定要做分類嘅立法，即係話你一定要做分類。如果你抌一啲回收嘅物品入你個指定垃圾袋咧，你都係違法，政府可以罰你錢。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加咗個誘因。佢哋即係話你犯法嘅喎，咁你不如唔好做啦，將佢分翻出嚟，咁兩條法例一齊走咧，應該嗰個回收嘅量會大咗，嗰、那個源頭嘅垃圾會少咗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冠中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冠中教授咧就係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總監啦，都同我哋講到一啲嘅廚餘啊，成日都話廚餘係佔咗都市固體廢物嗰個總量咧係近30%嘅，非常之大部分嘅。喺個廚餘回收方面係點樣咧？1872311講下你嘅建議同埋你嘅經驗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香港站附近的列车故障已经处理好，机场快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和渣打今日起至2月9日，即是年30，可以兑换新钞和迎新钞。在旺角汇丰银行，不少市民早上7:00之前已经到场排队等候兑换新钞，大部分都是长者，银行安排他们在室内位置等候。

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而家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十八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我想跑过十公里。 我想做好时间管理。 我想养一条锦鲤。 咁你呢？ 生活中或者有好多嘢想理，当然仲有样嘢都要理一理。 理财新世代。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理财新世代。 2024年1月25日，人行与金管局推出六项措施，涉及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跨境资金便利化等。人行将于2月5日降准0.5%，注入10,000亿人民币长期流动性。中医医院明年底投入服务，首年将提供普通科和专科门诊。俄罗斯指责乌军击落运输机致74人死亡，要求安理会讨论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议员在立法会的质询提到有关于打击行乞的内容，他提到据报近月有不时有些行乞者在人流密集的旅游区行乞，说这些人士都是不乏是非本港居民，他们利用游客的身份是从事和旅客是身份不符的活动，背后更加可能是涉及到集团式的操控的，提到这一方面的详细情况，请来管浩明和我们谈谈。立法会议员管浩明早晨。 早晨啊，早晨。 可唔可以讲下你嘅点解提呢个质询咧？或者你观察到嗰个行乞嘅问题系点样咧？ 因为其实咧，我谂喺疫情之前咧就会多啲。咁疫情呢几年咧，的确系少嘅，即系行乞嘅情况。咁最近咧就一方面我自己都观察到啦，另外亦都有市民即系再同我哋倾翻呢个问题嘅。咁的確政府回覆嘅數字咧，你都見到係上升咗嘅，即係比起就算係3年之前係。 嗯，你覺得有冇睇到話，即係或者觀察到啦，或者市民反映啦，邊啲地方係多咗呢啲行乞嘅活動啊？對於嘅影響係啲咩咧？ 又比較多啦，九龍區會多啲嘅，應該係旺角啊、尖沙咀嗰啲啦，就港島區好少少嘅。 嗰個數字反映到你覺得係咩？係咪就係反映到你嘅？即係推測咧，就係話一啲嘅人用旅遊嘅身份嚟到香港係行乞，就做一啲同旅客身份不符嘅活動咧，又。 其實應該就是因為正常嚟講，我哋香港咧，即係嘅社會保障基本上邊都係足夠嘅。咁同埋如果係真係有呢啲問題，我相信社工啊、其他社署都會介入嘅。咁但係如果佢本身係遊客或者甚至係一啲集團式嘅話咧，咁我諗有啲記者都去，我見到今朝早有啲記者都琴日去睇過啦，現場啊都發覺係有呢、這個係情況喺度嘅咁樣咯。 嗯，有冇觀察到呢啲行乞嘅人士？除咗話啲旅客啦，本地人多唔多啦？旅客嘅即系有冇话睇到系嚟自边啲地方嘅多咧？又 嚟自边度我就唔系太清楚啦，因为我冇直接问过佢。不过似乎嗰啲都系中国人面口嚟嘅。 你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就是影響旅遊形象還是什麼呢？你覺得 都不是的，其實我想最大當然一方面是這樣，那另外一方面即我們都不應該是助長這些的所謂如果有機會集團式的這樣來到是即經營，因為這個嚴格來說都是屬於泛販賣人口的種類的嘛。 當然恆亨亦都是即犯法啦，因為簡易治罪條例入面你都提到。 但是恆亨我諗即如果我哋出做同情心，咁當然如果佢係唔係一個職業咁樣，當然我諗大家都會願意幫助佢嘅。咁但如果你話即好似換班制咁樣，咁我諗呢一方面就真係唔係太好啦，同埋對香港形象上都唔好嘅。 有冇係真係好似你咁講換班制，或者你質詢所講嘅集團式操控咧？尋日嘅答案，政府答案有冇答到你呢？ 尋日答案就冇啊，因為佢冇一個特別嘅數字喺度嘅，咁我哋都希望同佢跟進翻。咁我相信我見到今朝早有報紙話佢哋都見到有人輪班嘅嚇。 你自己覺得而家嗰個執法上面係咪有啲，定係個法例嘅即係懲罰係唔夠阻嚇力啊？定係執法方面可能唔足夠咧？ 我諗法例上面可以嘅，因為佢基本上面，如果佢譬如即係因為佢冇數字喺度，譬如簡單啲咁講，如果佢係旅客嘅話，咁你就blacklist 咗佢，唔俾佢嚟啦，係咪先？或者佢嚟嘅時候可以有啲其他嘅方法去做啦，咁樣樣。咁如果你喺即係喺嗰個部分，因為始終旅客唔係香港人嚟㗎嘛，咁佢入境嗰、那個目的係要好清楚先得㗎嘛，係咪？ 你呢一個部分做得夠唔夠咧？喺個目的嗰度去做一個第一輪嘅。 暫時我睇到就似乎佢嘅答案當中就未夠嘅，咁當然依方面如果佢係可以再有啲準確啲嘅數字就會好少少啦。 保安局就話對於一啲非香港居民喺香港行乞，入境處會將警方通報嘅資料加入一個監察名單，咁啊再入境嗰陣咧先至會有一個詳細嘅訊問咯，夠唔夠啊？呢個做法有？ 我想再入境的时候直情应该不让他来的是吧，如果他是即肯定以前捉到过、okay. 即正常是这样做法是吧，即是特别是一些如果是肯定的集团式的时候他应该要找到、okay. 后面的那么怎么去检控。 好啊，同阿管浩明你先谈到这个先，多谢你同你谈到这 里。 好，管浩明就是立法会议员，有关于他关注到一些行乞的活动，现在也都提到说即疫情之后多了旅客来，是不是都多了一啲嘅行乞嘅人士喺香港出現咧，你嘅觀察係點咧？而家政府方面喺一啲打擊一啲行乞嘅情況嘅點咧？因為行乞本身咧都係根據簡易程序治罪，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咧提到話乞取施捨罪，咁啊進行行乞活動嘅人士咧，如果屬於第一或者第二次定罪咧，可以係罰款2000元，以及係監禁咧1个月嘅。如果係去到第三次或者係其後定罪咧，可處罰款2000元，以及係監禁12个月嘅。你覺得呢一啲嘅罰則嘅阻嚇力又夠唔夠咧？或者你有冇去過外國？咁人哋又點樣處理一啲行乞嘅問題嘅咧？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內心謙虛同埋自我懷疑，有時只係一線之差。谦虚可以教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继续进步，但过分的自我怀疑就会令人只看到自己的缺点，失去了成长的动力。《冒牌者症候群》这本书是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临床心理学博士希伯德的著作，他深入探讨了很多人共同经历的心理状态，包括我不配这样，我不值得这样，我不够好，等等等等。总的来说就是所谓冒牌者症候群。 书入面举例了波比的故事。波比是一位作家，虽然出版了成功的书籍，但是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仍然怀疑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只是过誉的作家。作者指出约有70%的人有过类似的感受。这种自我怀疑和对自己成就的否定令人感到自己只是冒牌者。他提到冒牌者症候群常见于特定类型的人，完美主义者、天才型人物、习惯独自行动的人、自认是超人的人，以及是专家。这些类型的人在不同领域有出色的表现，但是就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认为自己只是靠运气或者表面的成功。 作者希伯德提出了一个习作帮助我们克服这个症状， 就是试一试列出自己所有的成就，无论大小，并且思考一下，如果我都看到某人有这样的成就，我会怎样看待这个人呢？这个习作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自己的价值，告诉自己我并非冒牌者，我都值得被认同，从而找回自己的自信。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牌者症候群》，作者杰萨米·希伯德，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又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社署有个二十四小时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嘅。咁喺九月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投入服务噶咯。过咗几个月啦，究竟成个运作嘅情况系点咧？多唔多人打去咧？咁我哋都了解一下先啦。电话旁边咧就有东华三院社会服务科主管刘振阳，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你好。 你好，刘振阳就因为东华三院嗰方面咧，就系社署委聘佢哋系营运呢一个嘅照顾者支援专线嘅，咁可唔可以讲下由九月去到而家啦？收到几多个呢一啲嘅求助嘅来电啊？每日又平均收到几多个咧？又 嗱，我哋九月廿六号开始投入服务啦，咁嚟到依家我估系接近四个月啦吓。咁總數咧，我哋依家係超過係16000個 call 嘅。咁當然啦，當中係有一啲係同照顧者無關啦，或者有啲係打嚟咧就只係呻幾句咁啊收線，或者有啲係冇內容嘅。咁我哋撇除嗰啲咧，咁其實到前幾日咧，我哋已經係超過，即係同照顧者有關咧，係超過10000個 call 啦。咁我諗係一個新嘅里程碑啦吓。咁平均我哋每日嘅 call 呢，即係有時會繁忙啦，有時會冇咁多 call 啦。咁平均我諗你會預計係80几至140個 call 到啦。 呢個算唔算係你哋預期嘅目標數字呀？都係。 其實係我哋30条线裏面應付到嘅一個數目啦吓。咁其實我哋初 call 開嘅時候呢，每日都有300-400個 call 嘅。咁亦都係睇時間性嘅，即係譬如話公眾假期前啦，或者一啲長假期前咧，我哋啲 call 都係好多嘅，有200-300嘅。咁當然啦，有啲時間係會係靜少少嘅，咁可能有100到，咁或者幾十都有嘅。咁但係都係我哋預期之內嘅嚇。 喺詳細講之前都簡單講下，打嚟嘅照顧者係通常係邊類型嘅照顧者嘅咧？又係？ 通常都是很多時都是以老護老啦，即係譬如話個父母80-90歲，自己都是60-70歲啦，咁樣亦都係照顧方面是很辛苦啦，好大壓力啦嚇。亦都是有一啲係殘疾人士啦，或者是有特殊需要嘅一啲父母啦嚇。譬如個父母是年青嘅30-40歲嘅，咁但係個仔女咧可能就有一啲過度活躍症啊。有啲特殊需要啊，嗰啲父母咧打嚟都多嘅。 咁有冇话个比例系分别占几多？即系有冇话以老护老嗰啲去到80%，定去到几多咁啊？ 应该系以长者嗰个为多嘅。嗱，具体数字我都要再翻去睇睇。咁我谂系占大比例，大部分都系以长者或者护老者为多嘅。 OK，你哋专线咧有成三级嘅评估噶嘛？第一层就系提供一啲资讯啦，咁然后第二层咧就系提供一啲实际服务，去到第三层就系评估系咪有一啲嘅危机，咁可能会有一啲即时嘅外展服务危机处理嘅。咁头先你讲到呢几个月嚟啦，呢几层嘅评估啦，分别系有几多咧？系咪都系第一层系最多最多去到几多咧？ 我哋打一重是最多的，即主要是打嚟一些情緒疏導啊，或者俾一些資訊服務的資訊佢哋啊嚇。呢類我想有90%到啦嚇。咁另外第二層就是提供一些即實際的服務的配對啦嚇。咁呢度我想是接近10%到。咁另外第三層咧就是一些緊急的支援，譬如話我哋會派出一些外展隊喺一個鐘頭裏邊咧已經去到現場。去提供一些實質的危機的介入啦，這裡我們四個月裏面呢 係曾經有八宗係發生過嘅。 OK， 頭先講到第二重去做嗰啲轉介嘅咁，本身有冇話即係睇到嗰個轉介嘅時間會唔會好耐啊？係咪都合乎你哋預期啊？咁或者當中喺呢三重都好啦，有冇啲咩熱線打過嚟嘅個案，你經驗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度。 如果轉介咧，我哋四個月咧計個數咧係應該有接近300宗嘅。 嗯。 咁裏面咧都係需要一啲暫托嘅宿位啦，嚇，或者係需要一啲住宿或者係短期嘅住宿嘅服務啦。 嗯。 甚至我哋係需要轉介去一啲精神嘅復原嘅一啲機構啦，或者係啲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啦咁樣嚇。咁、其實都290啦。即係呢幾個月嚇，咁亦都係成功配對到嘅。咁嗰當時我哋開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有一個承諾，服務承諾就係希望喺24小時之內係要成功轉介嘅。咁我哋打到轉介去俾嗰個接收嘅機構之後咧，我哋第日咧係要再打翻俾嗰個服務使用者啦，同埋嗰個接收嘅單位咧，係要 confirm 咧佢係收到呢個 case 嘅。咁呢度我哋係有一個機制去 monitor 住我哋係做到，譬如話聽我電話呢之後會有一個我哋叫 district office 啦，咁一個監管嘅上司啦，咁跟住之後呢我哋就係會係一個轉介，咁所以呢喺轉係 你繼續講埋先， 咁至於個案方面呢，我哋亦都有一啲個案係做咗啦，咁一陣如果有時間我哋都可以分享一 講埋先啦，不如你個案嗰度 咁最主要係頭先講一啲以老護老嘅情況啦，譬如話我哋有一個照顧者，佢本身係一個癌症病人嚟嘅，咁佢要照顧一個年邁嘅母親啦，咁佢母親就開始有一啲叫做認知障礙症嘅一啲症狀啦，咁唔係好識照顧自己，咁佢打嚟嘅時候咧，已經係情緒有一啲好波動啦，壓力好大啦，或者係有甚至有啲崩潰嘅情況啦，咁我哋同事咧就係、一個外展隊咧，即時一個鐘頭內咧去到現場，咁啊同佢訂立一啲安全約章，譬如話如果佢有一自殺嘅諗法嘅時候咧，最緊要即時揾我哋啦，或者揾屋企人啦，或者揾朋友咧係協助嘅。咁我哋評估過之後咧，就發覺佢都有一啲高危嘅因素，譬如話佢係二老護老啦，佢自己本身亦都係一個癌症病人，成日都要去覆診睇醫生。亦都係非常之需要照顧自己嘅身體嘅。咁另外佢對一啲服務咧，其實個認知度唔高嘅，其實唔知道其實社區有好多服務咧係啱佢。咁我哋評估完之後咧，我哋就轉介佢嘅媽咪咧，就去一個暫時可以住宿嘅地方。咁而佢本身咧，我哋就揾咗一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亦都係長期跟進翻佢嘅個案。譬如話佢會唔會有一啲叫做情緒輔導需要啦，會唔會有一啲基金可以幫到佢啦，或者如果出現咧負面嘅情緒嘅時候，佢將來可以點做啦？佢媽咪嗰個照顧計劃，我哋可以幫佢做一啲 planning 啦，咁樣嚇。 這個就係其中，這個屬於第二層定第三層啊？叫做 呢個屬於第三層，因為我哋個外展隊係真係去到現場 ，OK， 去有一啲危機介入，因為如果唔即時做呢樣嘢咧。唔知佢會唔會諗到越嚟越負面啦，或者會唔會諗到一個冇出路嘅情況底下會有悲劇發生啦咁樣 嚇。另外想講下，因為第二重咧，你就好多一啲轉介嘅即係個案啦，可能要做啦。其實你哋轉介一般係以咩為優先咧？以你哋東華三院嘅一啲服務為優先，定係嗰個照顧者嘅住嘅區域有呢一啲服務係做呢啲轉介？究竟係會邊樣係優先嘅？ 一定是近返嗰個照顧者嘅。咁我哋其實要睇返佢哋住邊區。舉個例，佢係住黃大仙嘅。我哋即時喺網上嘅系統呢好快做一啲 web search 啦，譬如黃大仙適合佢嘅一啲暫托服務或者住宿服務有邊幾間。咁我哋就會係 match 返佢去嗰區嘅一啲適合嘅單位囉。唔一定係東華三院嘅。 Okay. 咁社會福利處好啦，做嗰排咧就將一啲長者嘅暫托嘅位咧，由50間係提升到190間，或者一啲名額係由260咧係提升到500個，咁你計一計啦，即係每區其實 總係有一間喺附近啦，嚇。 嗯。 咁可能單位每區都平均有十幾個單位喺度都唔定嘅嚇。 嗯。呢、這個服務擴展咗之後，有冇話即刻喺個求助熱線嗰度係嗰個個案數字係多咗？ 這個是幫到啲市民咯，咁但係以前譬如話會難揾啲嘅，因為佢附近可能得兩三間，未必好適合嘅。咁加咗名額之後咧，我哋嘅選擇係會多咗。求助電話未必會即時上升，咁但係我哋喺配對方面咧係會容易咗。同埋快咗嘅嚇。 O、okay. K， 我都想講下人手，而家專線就話有三十條啦。咁有冇話其實每個個案要幾耐處理？個人手夠唔夠？尤其是頭先你提到話一啲長假期、公眾假期啲錢，其實都特別多人打嚟噶嘛。咁人手處唔處理到啊？咁需唔需要再加多啲專線咧？又 嗱，暫時三十條專線係足夠嘅。咁、就算係打一日，我哋最多 call， 譬如有四百個 call， 我哋都係應付到嘅。 嗯。 咁人手方面呢，我哋每日都輪班24小時呢，我哋都枕住係會有30個輔導員喺度嘅。咁、但係我後面個 pool 呢，我哋總共可能係會有100個社工係standby 咁樣輪更啦，係唔同嘅日子去幫手囉咁樣。所以喺熱線嗰、那個電話線同埋專業人員嗰個輔導員方面呢，我哋暫時係足夠嘅。 Okay， 即使是话假期前你话多人打嚟都可以应付到。 是啦，咁我哋会即时譬如话偏更上30个唔够嘅，我哋可能偏多10个、15个咁样。咁啲同事係会 standby 去帮我哋剔更嘅。 嗯，我知道你哋有啲嘅呢个专线有啲嘅 KPI 嘅，除咗头先话嗰个转介个案要喺24小时之内啦转介到去一啲接收嘅单位啦，仲有话个电话要30秒之内系接听嘅。暂时行咗4个月啦，系咪完全是做到的呢？是不是都有些可能要遲些打回給他？有沒有些真的比較耐才處理到的呢？ 我想絕大部分我們最初答應30秒呢接聽呢是做到的。 嗯、 有一些很少數很少數的情況，真的30條線都 jam 了呢，或者聽緊的時候呢是會跌落那個留言度啦、但我們也都是 commit 了會在30分鐘內是会回复佢嘅。咁但係我諗好大部分绝大部分嘅情况呢，我哋都做到30秒係接听到嘅。咁另外仲有一个 KPI 就係我哋头先讲啦，我哋譬如话有外展队即时要做一啲危机介入呢，我哋係需要一个钟头内呢係需要去到现场嘅。咁呢个亦都我哋做到嘅，嗰8个 case 我哋亦都做到嘅。 整体嚟緊呢个专线行咗一段时间啦，你自己觉得仲有冇啲咩要改善，或者有啲咩会再嚟緊会做呢？短期定系都系继续咁运作。 其实呢个专线运用咗四个月咧、我哋都吸取咗好多经验啦，喺个流程度亦都系加快啦。咁、我哋会见到我哋自己嘅观察咧，有个专线出咗嚟之后咧，其实系可以一站式咁帮到照顾者嘅。咁、第一层咧就系情绪嘅疏导咯，因为打得嚟嘅时候通常都系情绪比较激动啦，压力好大啦，搵唔到出路啦。咁第一線我哋係幫佢做咗個疏導先啦、第二層就係佢哋唔知原來有咁多出路嘅，有好多認知上照顧者佢唔識揾，亦都唔知道點樣揾。你叫佢上網揾咧，佢基本就分唔到咩叫長者鄰舍中心，咩叫長者地區中心，佢係分唔到。咁、我哋社工咧就可以俾一個出路啊，原來其實佢個區咧有好多好適合佢嘅服務咧，其實喺佢附近嘅啫，係佢唔知嘅啫。咁第三就係一個長遠嘅配套啦，譬如個長者係需要輪候安老院嘅，咁佢唔知點樣等，唔知點樣做評估。咁呢三層呢，我覺得係可以一站式幫到啲照顧者，佢只需要打一個電話呢，以前係經過好多步驟呢，依家係一個社工可以處理到啦。 20秒到囉，啲照顧者認唔認識呢個熱線呢？你自己覺得係坊間？ 認識嘅，因為都超過10000個 call 啦，咁而且社會福利處嗰方面同埋你哋啦，亦都好幫手，成日都去宣傳182183。咁今日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宣傳嘅機會啦。咁、希望蕭樂文亦都幫我哋呼籲下， 好， 如果有需要咧，可以打182183。 好，同阿劉振陽傾到呢度，多謝曬你。